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23集《他的一身傲骨》一。刚出医院，温亦凡就接到了赵元东的电话。虽然按照郑可家那个什么都瞒不住的性子，温以凡也没有想过他能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他也没有预料到，这还没过半个小时，郑可家就已经将这事儿上报了。赵元东的声音顺着电流声传来，语气有些犹疑。 阿静，我刚听佳佳说他在市医院见到你了，你回南吴了吗？ 嗯。温以凡往对面的公交站走，嗯了一声，这一声一落，两人都安静了下来。赵元东叹了口气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 唉，回来多久了？ 没多久。 以后就打算在南吴安定下来吗？ 温以凡顿了几秒，老实地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 啊，那以后再决定吧。南吴挺好的，你一个人在外边，妈妈也不放心。还有啊，你过年有假的话，就回家跟妈妈一块过年，别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过了。 嗯。赵元东絮絮叨叨的：“ 最近南吴又降温了。”记得多穿点，别因为工作忙忘了吃饭，对自己好点儿，知道吗？ 好。温亦凡坐到公交站的椅子上，心不在焉地听着。又是良久的沉默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温亦凡隐隐听到那头传来了抽噎声，他的眼睫动了动。 阿江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赵云东的声音渐渐带了一点哽咽。 妈妈知道你怪我，这些年我确实没怎么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我这两天一直梦到你爸，他也在。 说什么都行，但你能不能别提我爸？温以凡打断了他的话，察觉自己的情绪似乎上来了，温以凡又垂下眼，立刻收敛了一些。别哭了，我过得挺好的，有时间的话我会去你那的。赵元东没有出声，温以凡笑笑，而且你做母亲做得挺好的，只不过不是对我而已。后半句话温以凡没有说出来，恰好公交车来了，温以凡站起身，跟那头说了一句道别语，便挂断了电话。他上了车，找个位置坐，盯着因为车的行驶，窗外糊成一团的光影。温以凡的思绪渐渐放空，慢慢的，一点点的，将所有负面情绪消化掉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能将其掏空，又像是只能将之堆积压在看不见的地方。下车的同时，温以凡也调整好了情绪。可能是因为今天睡得够久，温以凡一整天都精神十足的。从派出所出来后，他回到电视台，整个下午都待在编辑机房里听同期音写稿，写完之后继续捡起了片子，之后回到办公室，还将之前积攒的不少稿子写完了。四周的人来了又走，渐渐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再看时间，已经接近11点了。温以凡神色一愣，立刻起身收拾东西，迅速出了单位。天色已晚，街道上没有几个路人，一路上静谧而又沉意。温以凡小跑着到地铁站，喘着气，在广播声中赶上了最后一班地铁， 温以凡松了一口气。这个点的地铁上人不算多，温以凡找了个位置坐下，他翻了翻手机，忽地注意到两小时前赵云东给他的银行卡转了3000块钱。温以凡抿了抿唇，直接给他转了回去。到家也差不多夜间11:30了，温以凡进了门，垂头把鞋子脱掉，抬头时恰好与躺在沙发上的桑岩对上视线。温以凡突然有点羡慕他的生活，他出门的时候桑岩在沙发上躺着，他在外面忙活了一天回来之后，他依然在这沙发上躺着，像一个无所事事却又有钱的无业游民。此时客厅的电视开着，放着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家庭伦理剧，桑岩没往上边看，估计只是当背景音乐听着。他手上拿着手机，听声音似乎是在打游戏，手机的音量也放得很大，跟电视声混杂在一块儿。温以凡没有提醒他，打算先去洗个澡，如果出来之后他的存在感依然这么高的话，再发一个微信让他消停一点，隔着一道屏幕应该也算是给他一点面子。温以凡正想往房间走，桑岩抬眸喊他： 喂， 怎么了？不知道这大少爷又要做什么妖，温以凡犹疑地站定。桑岩的话来得突然： 我这人呢，有个毛病。 桑岩继续打游戏，漫不经心地跟温以凡说话。温以凡很想吐槽：你只有一个吗？ 我的安全意识非常强，睡之前房子的门必须上锁。 桑岩停了几秒，又直直地看向他： 不然我睡不着。 桑岩这个表情和话里的意思似乎是在谴责他，因为他影响到了他正常的休息。我回家之后也有锁门的习惯。温以凡跟他商量：你如果困了先睡就行，我如果比你晚到家会把门锁上的，你不用担心不安全。 我说的是…… 桑岩半躺着看温以凡得抬起头，却仍显得傲慢： 睡前。 我们合租之前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我工作会经常加班，很不规律，你也接受了的。 温以凡提醒道。 对， 桑岩不紧不慢地说道。 所以以后你10点前回不来，麻烦提前跟我说一声。 沉默。温以凡问道：说一声就有用？ 当然不是，这算是我们对彼此的尊重。 桑岩吊儿郎当地说： 不然你哪天要是彻夜不归，我岂不是一整晚不能锁门，要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一夜啊？ 温以凡是真的觉得他一天到晚事儿真的多，想着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，温以凡没有跟他争。 好，以后晚归我会提前跟你说一声的。 说完没等他回房间，桑岩又道： 还有。 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温以凡好脾气地问道。 生意帮忙吗？ 桑岩言简意赅。这事儿温以凡还没有跟钟思乔他们商量，他本想直接拒绝，但又鬼使神差地想到桑岩的那20块钱，他咽回嘴里的话，改了口：真的只能99折吗？最后桑岩还是松了口，给他打了一个最最最友情价，89折。温以凡也不知道自己是发了什么神经，居然给答应下来了。回到房间，温以凡打开手机，恰好看到钟思乔和向朗在他们三人的小群里聊天， 正在提后天聚会的事儿。温以凡的指尖在屏幕上停了半天，极其后悔自己因一时闪过的感激之情而应承下这件事儿。温以凡硬着头皮，要不去加班吧。 啊，那不是咱上回去的那个吗？桑爷那酒吧。 对， 为啥去那个？咱都去过一回了，我这次想换一个。 钟思乔在群里说道。向朗开口问， 桑爷他都开酒吧了呀？ 温以凡说， 因为我跟你们说个事儿。 向朗问， 什么？说。 钟思乔说道， 我之前跟你们说找到的那个合租室友是桑爷。 群内在顷刻间像是静止了，向老和钟思乔都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号。 我去，你俩住一块了？我对他的印象还停滞在他叫你把他的外套拿回去当个纪念，怎么回事？如实招来。 温以凡就说， 等见面了我再跟你们说吧。去吗？他说会给我们打个友情折。哼，打折呀？那我同意。打多少呀？ 嗯，八九。钟思乔和向朗又发了一串省略号上来。 你叫他滚吧，把谁当冤大头啊？傻叉才相信他的友情折。 钟思乔爆炸了。温以凡说道， 我同意了。 向朗和钟思乔都无语了。虽然他们都对桑莹提出的这个优惠毫无兴趣，但也不好让温以凡出尔反尔，最后只能把聚会地点定在了加班酒吧。周四晚上，温以凡正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桑妍也刚巧从房间里出来。她换了一身衣服，穿着深色的挡风外套，此时正把拉链拉到脖颈处。 我们应该吃完晚饭才会过去。 温以凡不太确定桑妍是不是帮忙留台了，主动提了一下。 到时候我跟服务员报我的名字就可以了，是吗？ 报我的。 桑妍瞥他一眼说道， 哦，那谢谢了。 温以凡哦了一声说道。向朗的电话刚好在这个时候打进来，温以凡接了起来，走到玄关处穿鞋。 喂，你们到了吗？ 到你小区门口了。 向朗的声音清亮，含着笑意。 不让开进去，你自己走出来行吗？你一出来就能看到我们。 啊，行，那你们等等，我现在出来，很快的。 没事，不急，你慢慢来。 向朗说道。 什么不急？温以凡，你给我快点，我快要饿死了。 电话那头传来钟思乔的声音，吵吵闹闹的。温以凡拿上钥匙，笑道。 那你再忍一下，我现在去救你的命。 走出家门，温以凡刚打算把门关上，却发现桑妍也要出门。这会儿他正站在温以凡身后，他顿了一下，朝桑妍点了点头，而后走到电梯间等电梯。后头传来桑妍关门的声音，两人进了电梯。电梯合上，温以凡按了一楼，动作停住，问桑妍， 帮你按负一。 桑妍插刀站在原地，闲散地说， 不用。 说完又恢复寂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